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40集，被抹去的往事。南宫季沉默片刻，根据阴侯和天尊的来历想了想。 银妖王吗？他和里面有关系。 赵真一笑，将那颗石头放回了匣子里，重新摆好。南宫还等在一旁。 你吃饭了没？赶紧去吃饭吧，你奔波了一个多月，朕放你几天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 南宫季就看到赵真悠闲地往外走，似乎是要回庞妃的院子继续去斗香香，于是追上去几步。 皇上。 嗯？ 殷侯这样的身份，展昭留在开封真的没问题吗？ 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。 赵真微微一笑，拍了拍南宫肩膀，低声吩咐了一句。南宫毕竟对赵真言听计从，既然他这么说，就只好点头。 是。 别那么严肃，去吃饭吧。 说完，赵真甩着龙袍的袖子跑了。而此时同样正在吃饭的还有展昭和白玉堂。白玉堂端着碗汤看着展昭，展昭边吃饭边似乎是在跟什么人较劲儿，又好像是在琢磨什么。白玉堂觉得这猫今天神神叨叨的。将汤喝完，白玉堂见展昭似乎也吃饱了，就放下碗筷。白玉堂正要叫伙计付账，突然就听展昭叫他。 玉堂。 嗯？ 你听过天尊说起自己30岁以前的事情吗？ 白玉堂微微愣了愣，和展昭对视。 一些零星的片段。 比如？ 和朋友喝酒比武什么的。 具体呢？脉络清晰那种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想了想摇头。 从小到大都没听他提起过。 我也是。外公目前为止人生差不多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幼年，我知道他是跟天尊一起被银妖王养大的。 嗯。 第二阶段他20多岁开始，一直到遇到我外婆，是他做魔宫公主的时间，似乎一直都在跟江湖人各种恩怨。 啊。 之后就是他遇到外婆，隐退江湖一直到现在。天尊和外公的生活轨迹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他也是差不多我外公隐退的时候开始不问世事。可是你觉不觉得少了些什么？ 少了少年到20几岁30岁之前的那一段经历吗？ 展昭点头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，我10几岁入江湖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，我外公和天尊他们在干嘛呢？ 白玉堂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下巴，被展昭这样一点，莫名让他有些在意。是啊，那段时间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呢？为什么从来没听他们提起过？ 你听你外公提起过吗？ 我外公年纪比他们小，而且自幼生活在极北，没准。不过无沙大师应该知道。 小时候从来没在意过，现在想想，外公有些时候真的和鹰王很像，特别是某种神态和感觉。啊，当然了，只有在他走神或者独处的时候，那么一瞬间，还有，看星星的时候。 白玉堂微微地打了个愣神，似乎展昭看星星三个字，让他想起了什么。 知道我师父为什么住在天山之巅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那里离天空最近，云又最少，那里看星星最清楚。我师父有时候晚上会坐在树上看星星， 那种感觉像是在等什么人似的。现在想想，他应该是在思念什么人吧。 展昭站了起来， 走。 还是去找善意人？ 嗯。 展昭点头，和白玉堂一起走出酒楼，往善府的方向走去。 有些事情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，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可仔细想想却是有理由的。 比如？ 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，除了很多小孩子喜欢我外公之外，所有动物也喜欢外公。 很明显白云帆和黑霄在殷侯面前都很乖顺，小五看到他第一眼也趴着不敢动了。 对啊，现在想想，那些动物应该不会是喜欢他或者是讨厌他，动物又不是人，不会觉得哪个人合眼缘就乖乖听话的，大多是因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。 气息？ 简单点说，他们害怕。 白堂看着展昭，此时二人已经来到了善意人的府邸前，展昭上前抬手扣了两下门环，没一会儿就听到了脚步声。嘎吱一声，一个人打开门，探出头来往外看，展昭和白玉堂认的就是之前那个老管家。老管家微微皱眉，看着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们找谁？ 展昭盯着那管家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了看展昭，那管家似乎也很不解。 五外公让我来的。 那管家微微一愣，似乎狐疑地看着展昭。 我来找人的。 找谁？ 单将军的后人。 老管家愣住了，展昭继续说。 有些东西我想拿走。 老管家盯着展昭看了良久，打开了门。白玉堂跟着展昭一起走进了善府的大门，那老管家走在前边，脚步不快不慢。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，他不明白展昭是怎么糊弄进来的，什么善将军。而展昭此时也有些意外，他的确是糊弄了一下，问题是竟然糊弄成功了。展昭为什么用一句善将军来糊弄？因为他面对面看了那管家一眼之后，突然想起一个人。管家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和那人感觉上有一点相似，所谓的那个人就是展昭在梦中看到的，跟英王禀报邪教众教主已经被押赴刑场的那位武将。于是展昭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按照之前包大人和太师提供的线索，善意人极有可能和当年的善秋有关系。如果善秋就是善爷，而这宅子里除了善意人没有其他人，要掩人耳目不被人发现，又要第一时间从旁观察，假扮成管家简直是最好不过的方法。展昭快速地将所有的线索在脑中串联了一下，忽然就觉得理顺了一条线，于是展昭在那一刹那做了一个决定，想要赌一下。那管家带着展昭和白玉堂到了院中的一间书房门口，轻轻地敲敲门，门内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 进来。 管家推开了房门，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进去。光线昏暗的书房里，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书桌后边，抬起头看到走进来的两个人，脸上也闪过了一瞬惊讶的神情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身边的管家。白玉堂虽然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展昭是什么计划，然而他留意到了这人看向管家的眼神，这不是主人对下人该有的眼神，这种眼神里有询问的感觉。说简单点，隐卫们有什么不解的时候，望赵普时通常都有这种眼神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意识到了一点，如果这个坐在座位上的人是善意人的话，那么这位管家可能就是善秋，也就是那个郎中称呼的那位善爷 的确是很高明的掩人耳目的方法。同时，白玉堂也意识到了展昭在看到管家的一瞬间就知道了些什么。白玉堂何等聪明，他与展昭几乎形影不离，展昭看到的他差不多都看到过，除了展昭梦中见到的那些人。于是白玉堂不动声色，静观其变，展昭转过脸看那管家。 单大人不用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 此时书房里的男子站了起来，那管家伸手对他摆了摆手，随后走了进来。 展大人。 只是没等管家话说完，展昭忽然看了看他。 你叫什么？ 管家微微一愣。 目前为止，除了青龙那件事儿，你们做的其他的事儿我还是挺满意的。 白玉堂不作声。的确，除了青龙之外，其他的事情并没有一件是针对开封府众人的，更是没有对殷侯造成任何的伤害，反而一直有利于殷侯。单秋和单逸人惊讶地看着展昭，展昭甚是不满，看着两人。 只可惜方法用错了，与其去求东瀛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？ 白玉堂心中微动，展昭这可真是豪赌了一把，这一把到底是压中了还是弄巧成拙呢？再看单氏父子俩的神情，白玉堂明白展昭压对了。单秋长叹了一声，拉着单逸人一起跪倒在展昭的身边。 少主，我们以为…… 展昭此时心中也是五味陈杂，他这一把赌对了，就证明他一切的猜测也对了，于是他也知道了他外公真正身份的玄机。殷侯和天尊刻意抹去了的那一段年少时光，他们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竟然是那样的传奇经历，这可远比他大方承认自己是魔宫小公主要来得震撼得多。如果真的说出来，恐怕会闹得天翻地覆，甚至有可能会引来战火。 你俩真的以为我完全不知道当年的事情吗？ 少主， 你俩这么擅自行动，可能会让我这么多年的努力都付出东流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消息泄露，或者让赵真察觉到了其中的玄机，你们下去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先祖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哦， 晴儿，你怎么了？ 小梁子。 哎，我在。 爹爹最近好累哦。 哦？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。 这么一说，确实，干爹都创了好多个厂子了。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。小梁子，你帮帮我吧。 没问题，要我做什么？ 不会很麻烦的，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。 好，了解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我是萧良，如果你喜欢我和静儿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。